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，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雨，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志，正康子。未说臣子恨，何时免家长居？踏破何难山缺，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喝饮空。待从头收拾旧山河。